购。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旧衣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画卷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作品《船歌》，将作为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于本月21号到25号登台国家画卷，请听报道。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打造的作品，话剧《船歌》从2017年7月便开始筹划，主创人员多次深入深圳、厦门、汕头、珠海等经济特区。编剧刘申表示，面对现实中诸多精彩的故事，话剧作品只是生活历史的记录者。 前期去的时候，是我跟导演两个人去的，就沿海几个特区，有些角色我们也采访到了，当年他们怎么实行这些政策，而且我们采访到当年对于特区建设来说最最重要的一批人，他们是转业的基建工程兵。特区当时有一些基础性的建筑和基础性的设施都是靠他们来完成的。最最让我觉得欣慰而且收获特别大的是，我真正采访到了渔民村，采访到了现在还以捕鱼为生的这些老渔民们，还有一些比如大公仔大公妹，从一个街边的小裁缝铺一步步到今天一个国际品牌的这个大服装店的这个的大老板。我觉得就是形形色色人物采访特别多，他们身上故事也特别多。我呢只是通过戏剧的记录了一些他们当中的一些最有戏剧性的，而他们生活中的故事我觉得太精彩了。 据介绍，该剧描写了特区一个小渔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编剧刘申表示，船歌不仅仅是对人的赞歌，更是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讴歌。 如果你要说舞台上有所创新的是，我们凝练出了渔船、大海或者是景的那种概念，最后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化作了一首首的歌，不但是对生活的颂歌，也是其实对改革开放整个这个40年辉煌路程的一个赞歌吧。我们所有的创作来自于生活，我们的表演和我们的原型人物来自于生活。我觉得观众看完之后会记住一代人，会缅怀一代人，而且我觉得会感召一代人。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7号，京剧老旦名家名段演唱会将登台长安大剧院。老旦名家李明言、李世英、胡璇、杨伟兰等老中青三代李派传人和花脸名家康万生等人将集体亮相长安大剧院，演唱老旦行当的经典剧目。本月9号，央视青年京剧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康静、翟默等人将登台长安大戏院，在舞台上重演李多奎和裘盛戎二位大师合作的经典剧目。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将在本月11号开幕，10多支中外舞蹈名团将在90天的时间内齐聚北京，带来17台34场演出。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为本届舞蹈节揭幕。2018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巡回演唱会近日在北京启动，目前已经确定的场次有上海、北京、成都3城，巡演首场上海站已经开启预售，将于本月22号举办。深圳卫视推理节目《失忆中国》昨天在北京举行开播发布会，潘粤明、 SNH48、 李艺彤等嘉宾亮相。节目用推理的形式追溯中国延绵千年的失忆生活，让当代年轻人更懂得精致生活的奥妙。《失忆中国》将于本月14号和观众见面。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请朋友们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9度，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早晚偏凉。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雨，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5度到1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较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今晚嘉宾拥有着鲜明个性的形象，适度健康的性感，各具特色的迷人声线和扎实的舞蹈功底。唱歌时，他们有着或清亮天籁，或优雅性感，或精灵和音的不同音乐个性。出席活动时，他们以精致的妆容、穿搭和靓丽的外表，展现出魅力四射的时尚态度。他们就是今晚嘉宾，时尚天团 Cookie Girls。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来了几位美女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观看到现场的影像，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这个新浪一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还是有奖品的，我要告诉大家，本节目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三个幺。来，马上把我们今天晚上的三位嘉宾请出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 Cookie Girls， 来欢迎大家，你们好。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Cookie Girls。我是涵涵、 哦、我是畅畅、 哦、我是彤彤。 好，欢迎三位啊。诶，最近这个有新的唱片出来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啊、叫抱紧你啊。 诶， 先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首、这个唱片好不好？ 这个唱片是我们最新发行的 EP、然后呢里面呢有我们的唱片一张碟，然后还有我们、每一次活动出席的一些写真，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介绍，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活动的一些照片，所以呢、就是比较精致的一本册子、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喜欢我们这一次新的 EP。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拿他们的这个唱片啊，除了就是听音乐之外啊，可以学习他们的穿搭啊，真的是就你们这里边的就是你们的风格包括你们的穿搭都是就极其讲究的。来说一说幕后故事吧，一定是不是会有专门团队跟你们来进行这个装扮或者搭配这样的？ 对的，我们都有专门的化妆师跟造型师为我们提供意见、然后我们也会跟他们沟通，说我们这次想要什么颜色的、什么样子的、 对，就是会沟通，然后呢就是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适合我们三个人不同的个性。 好、那适合三个人不同的个性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 Cookie Girl 的我这地方有几个问题，我们先让彼此你们先互相出卖一下好吧。然后来来来来，接下来看啊，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啊。 好， 我先问啊，你们快速指出来啊，就是你们当中谁最爷们儿？这个谁最爷们儿？ 不， 哎，你有不同意见吗？谁最爷们儿？ 怎么说呢？ 谁？你指谁？我说涵涵， 你指谁？我可能会指畅畅，他可能就是我们外表看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像个小男孩， 公认的可能会觉得。 对，其实我们看你们的这个整个的写真的时候呢，也都是我们的畅畅，他是一个这种 帅气的 酷酷的那种形象啊。 对， 而且应该是就肯定会特别受那种女粉丝的欢迎的那种， 对 不对？对， 女粉丝全靠他来吸引。 对对对对，就是畅畅他那种，所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不是最爷们儿的，我好像听感觉有不同意见。 就是现实生活中不算特别爷们， 时而爷们 时而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他年纪比较小会给我们撒娇。 哦， 真的特别会撒娇，而且土味情话真的一溜一溜的。 对、 哦、 对， 真的啊。 对， 那畅畅你认为你们当中谁最爷们儿啊？你觉得 我以为你在说他。 我的意思我很痛， 就是因为他是，其实我们俩一样高嘛，然后他生活中的就是私下的性格特别大大咧咧的。 对， 哦， 对，你感觉很像个爷们儿， 就是敢做敢当， 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刚才看到彤彤，你指的好像是那个涵涵，是吧？ 因为他比较那种粗线条也算吧，然后平时特别爱、 长得挺细线条， 对，长得很女神，但是很女神经。 完了，今天玩不下去 了。举例 子，我们这是个男团， 对对，我们是个男团，我们是 Cookie Boys。 结果就本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我本来想，我想象的啊，当然我这个问题列出来的时候，我想象应该最爷们的可能，我认为也是畅畅，因为看他的形象， 对 对 对， 就是外在形象会。 我们组合就是一个表，那就内里不一的。 经过彼此一揭发，忽然发现，在你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就是彼此最爷们的人。 对， 就说完了以后，成了一个男团。 对，我们是个男团。 好，所以最爷们这个问题都已经让他们产生分歧了啊。那这样，好，你们当中谁最柔弱？ 柔弱， 都不柔弱。 哎，那这个问题其实，我本来以为你们会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就是有一个人是最爷们儿的，结果你们三个人都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所以那这样相比较而言的话，你们当中谁会比较弱一点？但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刚才的表述，是不是畅畅会弱一点？他会撒娇嘛，对吧？ 对，他会撒娇，但是他不算是柔弱一类，因为他其实还挺会保护我们的，真的。 哦， 因为而且他是跆拳道黑带。 对对对 对。 哦。 对他，而且他以前都是练体育舞蹈的，所以他的体能什么的也真的是比我们会好很多。 站在旁边就有安全感， 对， 一点都 不 敢过 来。跆拳道黑带， 好，这个一下子挖掘出了好多的内幕。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跆拳道？ 我跆拳道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但是期间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也学过，然后在大学之后就是继续的去坚持下来了。 你不要说大学，你要说岁数，在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的，让大家震惊一下好吗？ 完了 ，哎，我发现了，这个彤彤是一个就是挖坑补刀， 真的 补刀特别狠的人，是吧？ 就是我是永远会找点的人。 对我来说不是坑啊， 不是坑，就是说我要显现他很小就开始学了。他一说上大学的时候，感觉像二十几。我们畅畅才刚99年的呢， 十几岁啊， 对， 十几岁。 其实我一开始学跳学舞蹈的，学了从小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学舞蹈的， 对， 学体育舞蹈的， 对。 然后后来转到那个跆拳道去学跆拳道嘛，然后老师都惊了，说你学跳舞的这么柔嘛，但是你怎么 力气 学跆拳道的时候打劲儿那么有劲儿？ 对， 就特别不一样，对。 嗯，而且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你可能学跳舞本身就会把你的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是属于天生就是很柔韧的那种，还是说后期经过压的是吧？ 天天哭， 真的哭的可不行了。 哦，但是这个当对你后来的职业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没错。 所以你们等这个真的成组合以后，再去进行一些，比如说那个练功什么的，他应该 对他就完全没问题， 对， 真的。 那你俩呢？我让我猜一下，你们谁最硬，好不好？谁的身体最硬？我觉得应该是彤彤。 你彤彤，你是不是会是那种身体最僵硬的那种？ 哦，我没有自我介绍，我是舞蹈担当。 是我们 组 的舞蹈担当。 啊，真的吗？ 错了， 我 猜 错了。真的吗？ 对， 我可能是从性格出发的。 那是最硬、 哦哦、真的啊，那个那就是说那个涵涵你是最， 其实我是他们就是在我们三个里面我其实是舞蹈最弱的、嗯、然后也是身体比较僵硬的那个、哦、对、啊、就是像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舞蹈的动作比较柔软的部分、嗯、或者比较有力量的部分，我这些都是赶不上的、啊、所以我算是里面比较弱的这方面。 好，哎，那我问一下，哎呀，猜错了，好，那这样猜错了以后就要放你们的歌好吧。 好、 啊、然后那个你们这个抱紧你这个专辑里边啊、嗯、如果有就是因为你们肯定会有比如说后面会有 MV 或者是跟的配合的现场演出， 嗯， 就是哪一首歌曲会特别适合舞蹈，在舞蹈方面特别适合发挥的， 跳动的心嘛， 对 对，这首歌就是一种 对 节奏感、 节奏感会很强， 它是复古 disco 风格的感觉。 对， 对哦，你们几个人，这几个小年轻开始复古 disco， 来来来，我看一下啊，这个叫跳动的心，是不是？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啊，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啊。 好， 跳动的心，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你们听没听？你们先听一下，是不是这首歌、啊？ 好的，好的。是的，没错。 Baby, yeah. Yeah, yeah. Oh, yeah. 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后满天繁星，让整个空气凝固，气氛变安静。像一个跳动的心，清澈明媚的眼睛。已经让我感觉微醺，只有你才能够让我掏出真心，你是像山峰被我仰望，想为你颁发爱的强壮，喜欢你在耳边吹气叫我 baby， 喜欢你这脚抱你吻你，喜欢你带我去各种 party， 喜欢你小雨天把我抱在怀里。 I love you honey， 爱上你没理由，想带你在我世界随意游走，也许在我心里被你给占据以后，我只想安安静静静静享受、超过十天，在这期间每天都不停思念，想叫起声援，想你在身边，有你的世界才会有春天，喜欢你每天早上做好的早餐 yeah, yeah, yeah, 习惯的散步是从来不沉默 yeah, yeah, yeah, 你就像食物一样每天必备。 哇哦啊！虽然不舍得拉下来，但是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跟大家多聊一聊这首歌。哎，你们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里边还有这个说唱的部分是由谁来担当和负责？ 灿灿， 哇、哦！ 其实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在我们所有歌里面，我也是第一次。 尝试去做 rap 去唱说唱的， 对对对，也非常开心，因为一开始本来就非常喜欢这个元素、 嗯、 对、 啊、 对，然后我们的歌就是这次也是复古 disco 风格的嘛、 啊、 然后融入了这个新的流行的元素，然后、嗯、 然后我已经努力的去学习了。 对， 这个是练起来会有难度吧？就是你这个嘴， 因为真的很绕， 顺， 舌头离不直了都。 对，而且这个你一定要就是这不会，但是千万不要被他们定位，以后就是他们唱歌你只负责说哟哟哟， 对对对，我是负责哟哟哟，对对，因为一开始我和我们的高队都是负责主唱的嘛， 对， 然后所以说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尝试说唱这样的， 哦， 所以其实我内心比较开心的了， 嗯， 就是因为很酷嘛， 啊， 对， 对，而且我听这个整个跳动的心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其实这个歌词写的应该是一个特别腻的一个小女生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哎呀，什么给我做早餐，然后下雨天你要抱紧我，就是各种 写的应该是你俩。 哦，写的是谁？谁更符合于这个歌当中的这种形象？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我们讲的就是恋爱中一些男生女生对那种 对。 就是想要告白啊，嗯，就是想要那种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感觉如果真的小女生谈恋爱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特别适合在一种什么场景下收听，就是那种比如说可能刚刚恋爱啊， 对， 就属于热恋期，然后早上起床出门的时候想到自己的爱人就已经哇开心的不得了， 心脏砰砰跳， 对对，然后就一路上就听着这首歌就出门了， 对对对对， 上课去了，就那种感觉，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哇，这样一首叫做跳动的心，来自 Cookie Girls， 推荐给大家。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你们互黑啊。好，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组合当中，谁的房间是最乱的？ 没有，我们 是 no， 谁的房间是属于那种，就是一进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女生啊，都属于那种看起来哇都特别精致，然后基本上房间里会有一些啊，比较乱。 其实我们是男团， 我们本身就是男团了。 对，其实因为我们三个是在一间宿舍嘛，所以说我们三个要乱就是一起乱。 对 对, 对, 对，但是每次就是只要开完会说，你们房间啊，就如果再这么乱的话，然后我们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去休息。 从这个细节可以听出来，就是都很乱。 完了，房间 谁都 很，对， 都是啊， 钥匙一起 使，要需这个看出来他们多团结了。那这样吧，就是乱了以后，一般谁会整理的会比较勤一些？ 一般自己整理自己的。 对，其实就是大扫除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说，哎呀，是时候该整理一下，然后我们三个就会一起 分工， 对， 互相催促， 对， 如此接地气的一个这帮姑娘们啊，其实那好，我接下来要问一下的问题是，你们当中谁化妆品最多？ 化妆品 谁化妆品最多？ 这 个谁 其实三个人都算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步入这个行业以后，就会准备很多眼影啊，看什么化妆霜啊，什么都开始。以前都是汉子，对，我们三个人以前都是汉子，以前什么化妆，然后我们畅畅以前说啊，我以前跟我妈保证，我绝对不会化妆的，高跟鞋什么，我的天，不会穿的，绝对不会穿的。 我以前跟我妈说，我说 你为什么要化妆？ 我说戴耳环不可能。你说 口红 每天护肤品那么多，我说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这样的。 对，然后畅畅现在是化妆品最多的。 然后我每次回家，我妈说：“你看你以前那么说，我现在你东西比我都多。” 真的 打 脸。 对， 就所以刚才涵涵也是一听到这个问题，首先想到是畅畅。 对对对，因为他 是 对比很明显的。 我现在属于我看，就是我之前我们去逛街，然后我到那个化妆品那一栏那 对就走不动了。然后每次我们去 购物，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质变？ 进入组合以后 变了， 组合 对。 哦， 对，在他们两个悉心教导下， 因为灿灿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就是讲究细节。然后自从开始化妆以后，啊，就这个眼影不行，这个颜色可能不太对。 他黑你真的 啊，不行，我再换个颜色，然后眼影就一大堆。然后这个啊，今天出了这个化妆品，哦，这个可能比较好用，然后又买一大堆。 哇， 快递收不停。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你们有没有想过开个直播教大家这个，比如说选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怎么样？ 我们的畅畅老师。 可以 是不是？ 是， 就可以哈。 对， 其实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前没有接触，然后一旦接触进去了以后，因为加上女生的天性，然后这个东西就拔不出来了。 对， 真的是， 对吧？ 然后是就是你看别人那些化妆教程嘛，或者是就是真的。心动啊！ 哦， 对，都想买下来，每次看， 对，就感觉 所以 要好好用。 所以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应该说畅畅应该有一段日子是那种其实是很汉子的那种日子， 对对对， 就是你的性格，你之前会，哎，我问你，你会跟男生打架吗？ 我其实我这个性格吧，其实我是特别胆小的一个。 对， 哦， 对， 小绵羊， 小绵羊， 性格是特别胆小的，就是，但是外表吧，就是我不说话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强势一点，但是一旦说话了， 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他，我觉得那个今天接受到畅畅，就是他看起来好像酷酷的啊，就是整个人在无论你们的专辑合集当中还是写真当中酷酷的， 对， 但是真正跟他一聊天一说话的时候，哦，我就感觉他是很害羞的一个， 对， 而且我在看你们的那个整个的宣传海报的时候，来之前的时候，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你们团队当中会是主要发言人， 结果 就是畅畅，结果来， 啊，对 对， 没错， 对， 是就是他， 你少来，我跟你说，而且我觉得谁会是那种特别柔弱的，就是涵涵， 对， 我觉得涵涵就会 反差好大， 就是，他是跟在后面很害羞的那种， 对对对， 很害怕， 是 反差相反了， 今天一见完全不一样， 完全反差好大， 彻底推翻了。哎，这样啊，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那个你们再选一首歌，如果送给大家的话，会选哪一首歌？ 我觉得是抱紧你吧，因为这次也是对，也是我们这一次这张 EP 的主要的封面上面，大家可以看见是抱紧你。然后呢，也是就是关于恋爱中小女生的那种小心情，也是被誉为告白神曲，所以呢，真的对，就是想推荐给大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张 EP。 特别适合告白的一首， 对， 男生向女生告白还是女生向男生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来听一听这首来我们听一下这首神奇的歌曲啊，抱紧你，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有请抱紧你。好的，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演艺群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Cookie Girls，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歌曲的话，可以在各大音乐的官网去搜索 Cookie Girls， 然后就能找到他们的歌曲，当然也可以关注他们的最新专辑，叫做抱紧你。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聊天听歌。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现在真的恋爱就很自由啊，就你喜欢上了，你就要去追求，你就要去尝试一下。然后，但是像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去尝试追男生，因为我在感情方面是特别胆小。 这都是别人追你。 不是不是，主要 哎呀， 哎呀， 暴露了暴露了。 就主要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挺胆小的，你让我去跟别人告白，对我真的不敢，我是不敢。 对 哦， 对，所以所以我是 你不是不想，是不敢。 对。 不是不敢，是不用。 对，所以我在这方面应该是属于比较胆小的那类。 哦，好，来，那我们要听听那个唱长， 互相甩锅。 这个，我知道，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最这个叫什么？你们当中啊，就是补刀最狠的应该就是那个 彤 彤， 真的刚才甩锅。 对，彤彤，哎，拿眼神啊，我看，来，唱长， 我觉得女追男可以追，但是不能过度。 哦，什么叫过度？ 就是不能太主动。女生在这方面可以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但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一旦追你了，没有追到，我不会死缠烂打那种。 啊，就是你可能会去追，如果真的碰到自己喜欢的， 对， 但是就是会你会看对方的态度。 那如果你拒绝我了，我就不会，就是我就会很干脆的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方面不能太主动。 哦， 对，虽然已经很主动了，但是不会太主动。 但是你在这，你已经很勇敢了，这就是。 对，因为你喜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话，这个机会你得不管怎么样，你得去把握呀。 对， 你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呀，包括工作或者有什么机会的话，你都要抓住它呀。 对， 那个结果再说，反正这个动作得去做。 OK， 这就是来自我们这个99后的唱给大家带来一种他们的思路和观念啊。来，我们接下来请一下我们这里边心机最重的。 心机最重， 完了，对，今天回去挨打了。 心机最重的我们的彤彤啊。 我觉得现在的人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女追男或者男追女其实已经偏于等同的了，但大部分女生可能还是属于比较内敛的， 对， 就传统观念觉得男生要主动，一定要男生说出来，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男生反而也挺内向的，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就不知道了， 对， 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不说我不说， 对对对，你可以不用特别强烈的去追，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你就要告诉他你喜欢他就行了。对，如果你不说的话，他可能也在猜。我最讨厌就两个人互相猜了，猜来猜去也很累，到最后以后我猜你可能不喜欢我就放弃了，但没想到你喜欢我，等到以后再知道就晚了。 对，可能多年之后啊，你当时喜欢过，我也喜欢 你，就失去了最爱的那个人了，就错过了。 哎呀，你们这就三个人开始演电影了，我跟你说。进入剧情了，进入剧情了，对吧？ 不要错过， 每个人都，所以你也是支持要，就说，那你的性格你会吗？ 我觉得我不会，但是我一般就属于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喜欢那种顺其自然的，就是两个人就是慢慢培养感情， 那可能遇不到了。 哎，但是我觉得啊，以我到目前为止对于彤彤的了解，我觉得彤彤她可能会用一些小手段和方法。 哎呦， 对，她可能会就比如说通过一些方式，我要让你 知道喜欢我喜欢你。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会去，可能你会去追，但是呢，你会跟畅畅完全不同的方法。 对， 畅畅可能就直接穿着自己跆拳道的服装就去了，就说 在一起 是这样，是这样说， 在一起打死你。 嗨，帅哥，我看上你了，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哈， 这个真的是可以试 啊！哈，就是让帅哥说好，不同意， 然后失败了，我们还能做个兄弟？ 对对对，失败了，失败了。 那下次我们告白的时候，你穿着跆拳道服站在我们 站在我旁边，你不答应 就 打你。 对，然后呢，畅畅就那个彤彤就可能就会就是那种，哎，通过各种方式啊，溜让最后让那个男的知道哦，他喜欢我，我要表白，就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三个人的不同性格啊，就一目了然啊。当然，看来都是就是支持同一个观点，就是如果爱就要大声的去表白出来。 跟我们的歌的主题很像， 抱紧你 一样，对 啊，抱紧你。 对。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啊，我们来这个做一个小测验，好不好？ 好的。啊，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那掉进坑里了。 做一小测验啊。 好。 这样，那个我们要这个是要答题的啊，你们每人眼前有一张纸，有一支笔啊。我会问你们，分别就问你们成员当中的一个人身上的两个问题。然后呢， 你们这个人就直接按照如实写就好了、 嗯、 然后你的这个答案就是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看另外两个人能不能答对你的心声、啊、好不好？ 好， 不能互相抄， 不可能了， 不能互相抄、啊、不能互相抄， 完了完了、 哎、彤彤你往那边一点，然后我觉得你会偷瞄，哎来 哎完了，你现在已经是 我可是特别诚实的人呢、哎、 不能偷瞄 这样写吗、 啊、来来来准备 好准备好，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唱唱的啊，前两个问题关唱唱的， 嗯， 好，请问唱唱最害怕什么？好，唱唱最害怕什么？好，唱唱如实写就好了。然后其他两个人，如果最后答题最后一名，我们要接受我们的快问快答的惩罚啊！ 惩罚。 倒数第二名会要求现场清唱啊！好，来来来，好，大家写完了吗？ 完了，我觉得唱唱怕的东西好多。 来，好，接下来请两位先，我们请彤彤先揭晓你的答案是 蛇。 哦，他，你觉得他最害怕蛇？ 对，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写这个，但他的确最怕害怕这个。 为什么你有见过他害怕蛇的？ 因为我害怕老鼠，然后他说他害怕蛇， 哦、 然后就曾经互相鄙视过。 这个还互相鄙视？来看一下涵涵，你呢？你写的 还是挺默契的，我也有写蛇 啊， 但是我写的比较多。 我看畅畅的表情，他没有写 蛇虫，然后他害怕自己的脸肿、眼睛肿，然后他害怕开会。 哦。你这个， 对， 这个、 我们队长当的就是这么负责任，把他的弱点全爆出来了， 最、 哦、 怕。 这个最怕，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写关于哪方面，所以我就都写了。如果说他最怕什么的话， 嗯，你选一个啊， 选一个， 那不然我就跟你一样吧，就写蛇吧， 写蛇是吧？ 对，因为有听他讲过，对。 来来来，我们请畅畅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我写的是一个人睡， 一个人睡。 来，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解散吧， 哎， 就是我写了这么多，也一个都没中， 解散吧。 所以你知道吗？你们的专辑名称叫《抱紧我》，为什么叫抱紧我？因为畅畅怕一个人睡。 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好好，来，好，这样两个人就各零分啊，好， 零分了， 零分零分，来，对，好，来第二道题，关于畅畅的第二道题啊，好，这题有意思了啊，请问张无忌、宁采臣和杨过，你们觉得畅畅会选谁当他的男朋友？ 宁采臣 啊、 谁？ 张无忌，知道张无忌是谁吧？张三丰啊，宁采臣，知道宁采臣是谁吧？嗯，哎，那个啊，还有杨过，你们觉得？这个畅畅会选谁？ 我知道， 有， 只能乱写了， 很好懵啊， 很好懵了。 好，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答案啊，来，写完了吗？好， 写完了。 来，请那个彤彤先亮题啊。 杨过吧？ 你觉得会选杨过？为什么？ 就可能就猜的，瞎猜的， 瞎猜的啊。好。来，那个唱唱，喊， 我们两个很默契，我写的杨过。 哎，你俩我觉得就是这样。 结果是我们两个最默契。 对，你们两个就可以一会儿就出去以后自己单独组团了。 对对对，我们给你组 这个。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来，正一下，来。 完了， 唱唱。宁采臣。 我就知道， 我 觉得我能，我会保护他。 对对，哎，是这样，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俩会选杨过？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前面的两位，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宁采臣， 因为我 觉 得 他不可能喜欢文弱书生类。 不啊，我可以保护他。 但是你想想，他练跆拳道 的。对，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对，万万没想到 会以这个路子来说。 虽然他现在喜欢化妆品了，但是他骨子里还 是 个硬汉， 硬汉， 还是个硬汉啊！ 那就错了， 原来我们两个想歪了， 对对，我想多了， 想多了，想多了。 还有两位零分，哎，你先说，畅畅，你为什么会喜欢宁采臣？ 完了， 就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以保护他呀，而且他长得也好看， 对，他觉得他可以保护他， 对，明白明白， 这个方式来 OK 零分啊，两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是关于嗨，我这嘴都瓢了，我这嘴都瓢了啊，接下来有跟是涵涵的问题， 好的， 这个题会相当于来，我觉得会简单一些啊，你们送分题啊， 送分题。 涵涵最喜欢吃什么东西？为什么梧桐感觉听到什么问题都是双眉一皱？嗯， 因为涵涵，我一会儿写完再说。 好好好好， 你要不要吃这个？真的？ 来来，不要互相串答案，不要串答案，写完了以后，来，我看一下，畅畅已经写完了啊，畅畅，你的答案 是？可 是 涵涵还没写完 啊， 螺蛳粉。 你写螺蛳粉是吧？ 对，你敢 来 不写？ 好，那个还彤彤， 辣的火锅。 辣火锅是吧？你看两个人都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来，涵涵公布答案。 哎，我觉得他 们写的都对，但是就是我写了两个，一个是螺蛳粉，一个是酸辣土豆丝。 我螺蛳粉，你答对， 刚才 来加一分。 删除， 加一分。 但是你说的也对，火锅我也爱吃，但我 没写， 但没写，那就没关系，那就那个谁，畅畅得一分。好，畅畅， 我为什么皱眉头？因为涵涵什么都爱吃，真的很难选择。 因为我只要是辣的我就爱吃。 OK， 畅畅一分，然后到目前为止彤彤零分。 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来，好， 再见。 好，接下来第二道题，关于涵涵的第二道题。这道题哎难了啊！这道题，如果说涵涵他可以开一家店，涵涵会开什么店？ 嗯，这个还是稍微有点把握的。 哦，还有这道题反而稍微有些把握。 对， 我看一下我们的团员之间啊，正在互相很认真的答题，写完了以后举手示意老师。好，写完了是吧？好 ，OK， 来，彤彤，你先说答案啊。 声乐培训中心、学校这一类的。 哦，就是他会开个培训班是吧？ 我写的也是 学校， 我写的是培训学校， 高级的多学校。 哦， 让我们手牵手一起公布我们的答案，培训学校。耶、哦！ Yeah! 好，棒棒的，棒棒的， yeah! 棒棒的，棒棒的，来， 终于有一分， 畅畅两分啊。彤彤得一分， 哇！ 我觉得我是 突破，突破零的，突破零哈、啊！ 我才是零，你这 好。OK，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最后关于是这个谁 的 问题啊？彤彤的问题啊！ 彤、 啊、 彤 好紧张， 来，彤彤的问题好紧张是吧？好，请听题：彤彤蜜月最想去什么地方？ 他们肯定不知道， 哎， 我也不知道。 这个、你猜一下，你猜一下，彤彤以彤彤的性格，比如说他。 上次他说 他蜜月最想去什么地方啊 ？OK， 好，这个题让他们都陷入了沉思。 完了 哎呀呀呀呀！ 就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好， 我们才18岁呢。 哦， 蜜什么月？ 你说出来自己想。 来来来，好， 我 看一下。 写了一个不知道对不对。 OK， 零分是我了。 行， 我也是零分。 OK， 我们来听一听，看看畅畅，你先公布。 好看的地方， 好看，嗨 嗨，你这个太 low 了。 是地点，你这个直接判零分，这个不得分。 啊、完 了，来和涵涵你说。 我写的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吧？好，我们请马尔代 夫。 畅畅悄悄的说了一句：“马尔代夫 是 我。” 所以说嘛， 来 法国。 彤彤啊、哦，你最想去的是法国是吧？ 对，我有跟他们说过法国那个什么薰衣草啊。 哦，最喜欢的地方是 浪漫。 好，那彤彤的粉丝，你们记住了啊，彤彤最喜欢的是法国啊。 完了。 好，涵涵零分，涵涵零分。畅畅目前为止得分第一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啊，第二道题啊，关于彤彤的第二道题。彤彤在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干什么事情让自己释放情绪？他心情不高兴的时候会干什么？ 送分题啊，送分题。 哎，等会儿，是，哎，不要先说啊，好，来 送分题，于畅畅送分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涵涵会不会答错。 你确定不要改吗？ 来，好，不要看他们啊。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涵涵也答错的话，那我真的得鼓励奖励一下他。 我们一 来来来，畅畅，你说。 哭跳舞吃， 哭跳舞吃， 你选一个行吗？只能选一个 。吃好，来涵涵。 我也是跳舞、哭，还有看综艺和电视。 你选一个， 我选跳舞吧。 选跳舞。好，一个是他不开心的时候会吃，一个是不开心的时候会跳舞啊。来，彤彤，你的答案是 跳舞。 跳舞哇、哦！ 来，这送分题了， 我都说了送分题了，天天看着我在那边随便放音乐， 真的 像疯了一样。 所以不开心的。 你还送了我一份啊！ 哦， 居然也会哭吧？ 涵涵拿一分啊！那这样。哇天哪，你们两个人一个这个打平啊，畅畅反正恭喜你得两分，你成功逃脱啊。 哎、两分 那这样接下来时间呢，我让你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因为我知道你们这里边有一首歌曲是非常这个，而且还前一段时间拿奖了的。 对 啊， 对吧，你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 七彩思路。 哦，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对这首歌其实对我们的意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这首歌我们有尝试自己作词、而且这首歌是我们参加一带一路丝路凝聚力盛典，然后因为这首歌然后在上面首演，而且我们当时还拿了我们特别特别想要的奖，最具潜力组合奖，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 好，那我们来，就是虽然说经过刚才的考试就感觉他们这个组合往前走啊，就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开玩笑，真的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大家庭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这首 七彩思路 好不好？一起期待一下这首获奖歌曲。 手牵手，昂头并肩走，种下一个春，收获一个秋，七彩丝路有一道永久，我们一起手牵手。下几道彩虹，年轻的骄傲，这条路变得五彩斑斓。精彩的世界，风光尽飞舞，胸中的心跳不倒脱临在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时尚天团 Cookie Girls， 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ookie Girls， 我是涵涵， 我是畅畅， 我是彤彤。 哎，经过我刚才一段时间的访问啊，他们很快可能就要出去单独组团了啊。哎，这个，先跟我们说一说，其实 Cookie Girls 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含义吧？啊， 对，其实这个名字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可能大家会翻译过来就叫饼干女孩。 对， 因为饼干呢其实有不同的口味嘛，就像我们三个个性也不同，然后长相也不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像喜欢不同口味的饼干一样，喜欢不同风格的我们三个。 对，其实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我在查这个 cookie 的时候啊，它里边就是英文当中它还有一层含义。哎，这我这电脑突然关上了啊，它好像这个 cookie 里边本身就有一层含义，叫做受人喜欢的什么女性，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有这么一层意思。一会儿查一查，一会儿查一查。这个这样，我们先不耽误时间，赶紧开始我们的惩罚措施啊！对，得分最低的两位啊，涵涵和彤彤，这个对， 我们一起学猫叫。 来，这样，接着你们俩的惩罚就是要现场给我们大家清唱一首歌曲啊！来。这考验唱功的时候到了啊， 那我们就唱一首组合的跳动的心。 啊，跳动的心， 就是刚好跟大家也告个白。 对， 好吧，这样来， 那畅畅要是不跟着一起唱的话，就不算我们组合的人。 对，如果他不唱的话，那就是不想跟大家告白。 没有，畅畅，咱们在一起又，好不好？ 畅畅一脸苦涩， 伴 舞。好，那我们开始啊。 好， 跳动的心啊。 我想要唱给你听，阳光后满天繁星，让整个空气凝固，气氛变安静，像一颗跳动的心，紧着明媚的眼睛，遇到。你不在乎花光运气， 谢谢 哟！跳动的心送给大家，来自 Cookie Girls 啊！各位可以通过各大网站、音乐网站搜索到他们的音乐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我觉得， 这个组合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组合。 对， 对，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就是一起生活，一起练习啊？ 将近两年了。 对 对， 差不多两年多。 对， 两年的时间，那真的是形同姐妹了。 对，真的是，就是每天就是打打闹闹啊，互相陪伴，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哎，所以你们刚才就说到这首《七彩思路》，其实还是你们自己来写词。 对，有尝试，就是虽然说就是我们还不是特别专业的，就是会把词写得特别好，但是我们想尝试对去创作一下。 哦，哎，你们所有的就是现在这首专辑当中，这些歌曲当中，对你们来说有哪首歌是你们创作起来特别费劲的，就是或者是付出努力最大的哪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一起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心吧，因为心这首的词也是我们自己然后去尝试，然后最后呢只有我们彤彤的被采纳了。 对。 对，我是文艺女青年。 对，因为她平常特别喜欢自己写一些东西，写诗啊，写日记。 哦，是吗？ 对，还写鸡汤啊，就是每天她都会写一些东西， 然后被他们嫌弃， 对，天天被我们嫌弃。 你不要再发鸡汤了，我不想看。 哎，彤彤，你这样，你现在啊，你刚才已经输了，我现在问问你，一般都会发什么方面的哪励，就是什么方面的鸡汤？感情方面的、人生励志方面的，还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人生励志， 我就是比较感性的人吧。可能看了一部电视剧，看到其中的东西可能会有共鸣，然后就会写啊，我要努力， 观后感。 对啊，观后感。比如看到分析人性的一些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人性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就是积极的。 所以他是你们组合当中的思考者是吧？一个思想者， 不管是看到什么他都愿意去记录一下，去写一下。 对。 哦， 以前特别严重的就是你打开他那个朋友圈，真的一溜 全是鸡汤，你知道 吗？现在不了， 现在不了， 被骂惨了。清早一起来刷朋友圈， 加油吧， 早上好，加油啊，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是美好的一天。 哇，哎，那个彤彤，您现在打开朋友圈好不好？来，你打开微信读一条好不好？对， 没有，现在好多了 啊！现在主要发什么呢？你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最近发的就是宣传通告，Cookie Girls 又去参加这个了，去参加那个了。 哦，OK， 就是我们现在的节目， 好， 大家一定要看哦。 对，所以那你们这首《星》等于说你们三个人是分开去各自写词。 其实我们三个都有去尝试，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被 pass 掉了。 对，因为我是综合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嘛，这首歌。 所以你就抄了他们两个。 原来是这样，我就说我们俩怎么办？ 自己给自己挖坑了。没有，就是这首歌其实是歌词是我送给我们三个人的。 哦， 对，对， 你说有介绍一下。 星就是一种星星代表着希望，代表着能量，就是所有人女孩子嘛就会对着流星许愿，许下一个愿望，就着这个，然后就写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心路历程，就可能会比较累啊，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做组合，现在女子组合其实不容易，就说到这个想哭。 对，真的他已经哽咽了，真的 把心酸泪。没有，就是所以我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写给一个是写给我们三个人，一个是写给在追梦的路上的人。 所有 对，就是坚持。 这样啊，还有一分四十秒的时间，你们这个里边有歌词吗？ 有 歌词吗？我想请你们三个人一起读一下这个歌词好不好？ 对，一会儿哭了 一会儿一起给大家读 一 下。一 会儿我们 读了唱出来 啊，来 直接就哭了。 好吧，能找到吗？现在 找 到了 是 吧？好，那我给你俩，我给你们配乐，你们一起读一下这个歌词好不好？来，涵涵开始哈。 突然要读，我就感觉 清晨第一道阳光暖暖洒在了心上，回忆里你还在身旁，穿过了孤独迷茫，忘记了不安过往，勇敢去闯。 爱让迷失的我找到方向，期待有一天幸福在我手上，我微笑，我幻想朝着你的方向去寻找甜蜜 的 梦 想。 哇，谢谢，送给你们。把这个真的听你们就把这些词在读出来的时候，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而且今天我们的访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真心的祝福你们，然后呢音乐在音乐的路上越走越顺好不好？ 谢谢。 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 Cookie Girls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别忘了如果喜欢他们的音乐就关注他们。好，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塔耳朵，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期，美潮 Michael。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